在我国黄海南道海州制包厂竣工投产。竣工仪式8月3号在当地举行，由有关部门干部、工厂职工和海州市劳动群众参加。海州制包厂的建成，保证向本道儿童和人民大量供应用国内原料和材料制造的学生书包等各种优质美观的提包。